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大家来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依托于国家典籍博物馆，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展，我们来继续这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和鉴赏之旅。上期节目，我们徜徉在宋词的海洋之中，无论是婉约词的华丽婉转，还是豪放派的雄浑气度，都在古典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然，词风这种东西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啊。与豪放词风相伴的，其实呢是南宋诗人愤懑忧国的情绪。您就看当中啊，成就最高的几个人吧，像陆游啊、岳飞啊、辛弃疾啊，包括文天祥啊，这都是文武双全，所以说让我们有了一些很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为诗人的悲苦身世和大志难遂的人生落泪，可另一方面呢，又正是因为这样的时代背景，让他们写得一首好词，一首好诗啊。那说到本次的诵读鉴赏之旅，我们其实只剩下2期节目了。然而我们的时光穿越之旅啊，却要经历中国古典文学叙事艺术的巅峰时期，那就是元明清三朝啊。感觉到时间总是不够用。其实这三朝在戏剧小说这样的叙事题材上，不仅是水到渠成，达到了最高峰，同时在诗词文赋各方面也都有其自己的时代特色。说起元代文学，在我们课堂里出现的不算多啊，在本次展览当中呢，也仅有3件展品，但是这几个名字却是如雷贯耳，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他们才华卓绝的笔墨，比如这首小令一定能够激活你的课堂记忆。 枯藤老树昏鸦昏鸦，小桥流水人家人家，古道西风瘦马瘦，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 天净沙·秋思是元曲作家马致远创作的一首小令，此曲以多种景物并置组合成了一幅秋郊夕照图，让天涯游子骑一匹瘦马的形象出现在一派凄凉的背景当中。这其中透出的令人哀愁的情调，抒发了一个飘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乡、倦于漂泊的凄苦踌躇之情。全曲一共就是5句28字，它的语言极为凝练，但是却容量巨大，意蕴深远，结构精巧，顿挫有致，被后人誉为秋思之祖啊。马致远年轻的时候啊，热衷功名，但由于元统治者实行的是民族高压政策，所以呢一直是没能得志。马致远的一生啊，都过的是漂泊无定的生活，所以是穷困潦倒，郁郁寡欢。但是文学史可不会忘记他。马致远与关汉卿、郑光祖、白朴并称为元曲四大家。哎，这又说到一个熟悉的名字了，关汉卿。他也是我们久违的课堂记忆啊。关汉卿的感天动地《窦娥冤》展示了下层人民任人宰割、有苦无处诉的悲惨处境，也控诉了贪官草菅人命的社会黑暗。而关汉卿在《男履一枝花不服老》中的那句“一碗铜豌豆”，哎，是怎么说的？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锤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粒铜豌豆。哎，这更是成为关汉卿的品格宣言，为后世所传颂。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戏剧家之一，关汉卿的故事也曾被搬上舞台。 剧作家田汉先生于1958年创作了话剧《关汉卿》，并在当年就在北京人艺首演。这部戏是咱们中国话剧史的第一部多幕剧啊，一共有12场，为历史剧的创作呢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启示。这部戏也是田汉先生创作的高峰，无论从思想深度或艺术高度来看，都堪称戏剧创作中的瑰宝。1960年根据这一版话剧改编的越剧电影《关汉卿》也是经典之作，由当代著名的越剧表演艺术家、洪派艺术创始人，也是首届中国戏剧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洪宪女来饰演朱莲秀，她的第一任丈夫越剧名家马师曾饰演关汉卿。2017年，作为中国话剧诞辰110周年的献礼之作，北京人艺啊重排了话剧《关汉卿》。这一次复排对原版做出了不小的改动，以至于蓝天野老师在听闻改编方案之后感慨说：“你们的胆子好大呀！”哈，而关汉卿的扮演者王班也说：“说这次啊，咱不算复排，算是新排剧目。”嚯，您说他们到底做了怎样的改动呢？又为什么采取了大刀阔斧的修改方案呢？演员王班和导演唐烨在媒体见面会上道出了各种奥秘。 今天主要是聊聊关汉卿，而不是聊聊历史上的关汉卿，而是聊聊我们拍的这个戏的加出引号的关汉卿。这是一部戏，因为毕竟我们拍的不是一个历史故事，可以这样说吧。我们排演的是田汉先生笔下的关汉卿，在世界文化名人70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本来是要让田汉先生做一个报告的，结果中午他一觉醒来以后看到了，他也跟我们一样在学习很多资料，翻看原曲集呀，包括元代生活呀，包括对关汉卿的一些记录啊，包括青楼集呀，包括陆轨国这个序啊，后续啊，都在看。看完以后，老先生忽然对关汉卿的一个男女一枝花不服老有几句话，他就特别的有感触。这个关汉卿太值得写了，这是我们民族的骄傲。所以呢，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一气呵成，一个月的时间，12场话剧，对吧？ 对。那刚才说到这儿，我们真的特别有感受，因为我们啊，实话经常会说，拍一个戏，我们想最大程度的还原，我们去还原那个朝代，还原那样的人物。但是这回我们无处还原，我们的场记、我们的监督也去了所有的就是跟元代有关系的博物馆，甚至那种很小的没有，我们就往上查，查完说，哎，这有一个马致远博物馆在门头沟。我们的场记就骑着他们在小店里这个字奔到门头沟了。我说你先去拍几张照片回来，值得去咱们大部队再去。说导演，里面就一门一个院子，一个破石头，啥也没有，咱就回来。但是马致远当时是在那儿的，我们清晰的一条就是他是一个写元曲杂剧的人，他不光是这样一个人，他还是在四大家之首。于是我们说，哎，那我们能不能向这个方向去努力？于是跟班哥聊说，可以，咱们可以定这样一个方向。这个可能离当初田汉老写的那个方向可能会有一些背离。实话，我们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关汉卿，但是他是一个写戏的人，他是会演、会导、会编的人。哎，我说这样的人我们熟悉。他就是一个戏剧人，我觉得戏剧人我们是熟悉的，我们是知道的，所以我们这回从关汉卿这一点上，我们是从这儿开始下手的。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 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眷占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这是北京人艺继1958年、1963年的两度排演之后，对关汉卿的第三次排演。由于创作年代的不同啊，那今人想要突出的是关汉卿作为戏剧人的独有的特性。正如导演唐烨所说，无论哪个时代的经典，都是演给那个时代的现代人看的。哎，那么让今天的关汉卿更具有今人共鸣的时代特性，我为这样的改编点赞。这也如同咱们中国古典文学史的发展脉络一样，当唐诗宋词的高峰过后，戏曲的高峰便出现在了元代。而接下来呢，元明清时期另一重要的文学题材也随之越发兴旺，乃至于在今天对我们的文化生活也产生着更为广泛的影响，那就是小说。既然谈起小说了，我们不妨首先打破一下时空界限啊，先来关注一下中国小说的最高峰，同时也有可能是中国古典文学的最高峰《红楼梦》。本次展览展出的是清乾隆56年，也就是1791年翠文书屋活字印本。关于这个版本啊，特约嘉宾典籍博物馆古典文献专家郑小佑为我们讲述了他的故事。 好，这个《红楼梦》它这个展的是一个叫翠文书屋本，乾隆56年1791年，这个年代的这个活字，它是个木活字，翠文书屋是在苏州。然后它这个是叫，又有一个名字叫成甲本，就是《红楼梦》的那个版本，早期的版本、都是用那个干支那个来编的，就是以说它是哪年抄的或者哪年刻的。它这个木活字本有两个，一个是1791年叫成甲本，一个是1792年叫成乙本，都是《红楼梦》最早期的刻本。就《红楼梦》一开始诞生的时候，它是抄的，就是都是手抄本，所以现在都搞不清楚谁是明确的作者，很多都有争议的哈。这是他从有刻本，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呢，这个翠文书屋本的祖本，有学者研究是当时怡亲王府的那个抄本过来的。怡亲王大家可能都比较了解，他的那个第一代就是那个雍正王朝里那个13阿哥，就是13爷。但是实际上那个曹雪芹有关系的那个怡亲王是他第二代，就是那个洪晓，爱新觉罗洪晓。就洪晓是一个通俗小说的粉丝，就他还给那个，就他以亲王之尊还给当时一个比较有名的通俗小说叫《平山冷艳》的这么一个小说，就是才子佳人小说写过序。而且他是就是非常喜欢，当时清朝的时候那个王府课本里，以王府的课本也是比较重要的，而且喜欢藏书。他们家有一个叫明善堂的这么一个藏书阁，当时乾隆收集四库全书的时候，就是各个地方的大藏书家都要进书，但是这个以王府因为特殊的地位嘛，所以他们家这个书基本上就没有进，所以就都保留下了。后来到什么时候就散佚出来了，就是那个大家都知道那个慈禧和肃顺争权的时候，有一个辛酉政变。 嗯， 当时肃顺他们那八大臣，顾命八大臣里为首，虽然是个主心骨，但是为首的就是那个怡亲王载垣，就是这个13阿哥他们家的这个第5代还是第6代，反正是后面几代的一个承袭者。那他倒霉了之后，他们家就被抄了。然后为了还，就是为了就是筹集钱吧，他家的很多的这个好的宋元的这个课本就流落在琉璃厂啊什么这一带。后来像晚清的一些大藏家，尤其是当时做京官的三祖印和这个翁同龢，他们都是收购的怡王府的这个流散出来的书。这个怡王府当时因为 大家可能看过那个什么雍正王朝之类的都知道，这个十三阿哥在雍正年间是特别的得宠，特别的当权，所以他们有很多的途径去搜集一些江南这个被抄家的这些人的书。有一个传说就是那个徐谦学他们家，徐谦学的传世楼是一个江南的大藏书阁，说他们家被抄之后很多书就流入了怡王府。但是我个人看过一些这个考证的文章，可能也不完全是，但是有这么一个说法。那如果是收了传世楼的书，那就应该是很厉害很厉害。 嗯， 对，所以《红楼梦》当时曹雪芹不是就后来就落魄了吗？乾隆年间有一个那个就是汉军旗人或者是内务府旗人出旗的这么一个事儿，曹雪芹他们家其实后来就是在被出旗之列了，然后就是也没有什么固定的收入啊，家里边也破落，他父亲一代就曹府这一代就被抄家，然后他就流落京城。当时这个怡亲王弘晓就是这个允祥的这个小儿子，他就特别喜欢跟这些知识分子就文人，尤其是一些就是不是那种正统的知识分子，就是科举出身的他这些，尤其喜欢收一些就曹雪芹这样的，就是这个落魄贵公子啊，写小说的呀，写诗词的，就这些文人， 特别没地 位。对，跟人家正统的确实是没地位，对吧？然后这个喜欢把他们这些人养起来，所以当时这个曹雪芹是在怡王府的庇护下写这些作品，所以呢。他的作品一开始早期的抄本都是流散，就是有一部分是给怡王府的，这个是比较有可能，就是你吃人家的饭，你写了书，人家主人东家又愿意看，那你不得给人家抄一抄啊，是吧？ 嗯， 所以这个翠文书是最早的课本， 哦， 所以他的据说应该也是从怡王府的那个抄本里边就是发演出来，最后刻成这个课本的。然后后面我们现在通常看到的这些《红楼梦》的版本，主要是以这个就是56年和还有一个57年的叫程甲和程乙，都是翠文书屋的活字本，是以这个为主要来源，就我们现在看到的，所以这个版本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不说不知道，原来这是一个几乎等同于原始版本的文献啊！我们看到的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都脱胎于眼前的这个翠文书屋的活字印本。《红楼梦》的伟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作为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其实很多人是不服的。一方面在于我们古典文学星汉灿烂，伟大的作品太多，另一方面呢，也在于《红楼梦》的神秘性啊。全书遍布诸多公案谜语，甚至是死结，对于《红楼梦》的研究至今仍有很多争议，而且我看很难短时间内达成共识，甚至有的会成为永久的谜团。但是这并不妨碍它的伟大，因为一部小说而产生了一门严肃学问啊，这个红学呀，横跨了文学、哲学、史学、经济学、心理学、中医药学等多个学科，就单从这一点上就可以佐证《红楼梦》是传统文化集大成之作，开卷有益，学无止境。不过呀，要说起咱们古典文学的叙事文学，哎，那可不止《红楼梦》一座仰止高山呢。稍后我们就再来回顾本次展览中的另外几部作品。 找不见 家便是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欢迎大家回到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打开文化之门和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的特别节目，我们来继续这一场中国古典文学的诵读和鉴赏之旅。本次展览元明清时期多以叙事文学为主，刚刚我们简单回顾了《红楼梦》的展出版本，还有很多其他的古典叙事文学的优秀作品，比如元代的著名杂剧《崔莺莺带月西厢记》啊，这大西厢的故事我们再也熟悉不过了。它是戏曲、曲艺等艺术形式非常钟爱的故事蓝本。哎，我们现在听到的呀，就是京韵大鼓《大西厢》。《西厢记》有两个参考老师，一是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啊，不过更多的呢是脱胎于金代董介元的《西厢记·诸公调》。王师傅啊，曾经担任过陕西县令、陕西邢台监察御史，后来呢，由于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龌龊，是愤而辞官，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闷，于是就回到老家，开始了杂剧创作。要说起这个唐代的《莺莺传》啊，这里边的张生热衷于追求功名利禄，不敢反抗崔夫人这种封建家长，甚至对莺莺也是始乱终弃，令人厌恶。但到了《西厢记》呢，这里边的张生却勇于追求爱情，而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既可爱又感人。不过要说最突出的人物，那得是红娘了。作者其实是把自己的思想意识放在了红娘的身上，可以说红娘这个人物成了作者的代言人。哎，她具有大胆的反抗精神，又富有同情心、正义感，是一个侠气角色。因此啊，京剧也才盯准了这个核心人物，出现了经典作品《红娘》。除了《西厢记》，这次展览当中明清时期还有很多作品都闪耀着古人的智慧和才华，比如清代乾隆年间课本明代徐宏祖所写的《徐霞客游记》，这可是一部非常特别的作品啊。要说它的文学特点，写景状物力求精细，词汇丰富，绝不因袭套语，寄情于景，情景交融，同时又注意表现人的主观感受，通过丰富的描写手段使游记这种题材表现出了很高的艺术性。当然这一切特色除了徐霞客之才华，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字系从真实中来，所以具有浓厚的生活实感呢。咱们的中国旅游日5月19日也是根据徐霞客日记的开篇之日所确定的。不过呢，今天咱们说起徐霞客，还真没想给大伙儿阅读这本奇书啊，我主要是想引出另外一位明代的文学巨匠，那就是唐寅。这个有人可能会说了啊，你看这唐伯虎啊，生于1470年，卒于1524年；徐霞客呢，生于1587年，卒于1641年。 这二位毫无交集呀、啊、那怎么通过徐霞客还能引出唐伯虎呢？这里边可有一条隐藏的线索，且听我慢慢道来。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文艺广播打开文化之门诵读小站联合推出系列特别节目，从诗经到红楼梦，古籍生动，经典诵读，让我们用阅读鲜活课堂记忆，品古籍，对话历史先哲。欢迎同时关注国家典籍博物馆常设展览，从诗经到红楼梦，那些年我们读过的经典。 要说起唐伯虎，是不是您的脑海中首先出现的是这首魔性歌曲呢？ 火烧翅膀我喜欢吃， 但是你老娘说你快升天， 越快升天就越应该要拼命吃，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你真的快升天， 我真的快升天， 如果现在不吃，以后没机会再吃。 历史上的唐伯虎啊，可没有周星驰电影中那般幸运和欢乐，他是才华横溢又命运多舛，而这一切又跟从未谋面，在自己身后几十年才出生的这个徐霞客有一点关系。哎，唐伯虎啊，出生在苏州一个比较富裕的家庭，从小是衣食无忧，家庭教育也很好，再加上他本身天资聪慧，所以从小就才名显露。十几岁的时候就结识了祝允明啊、文征明等等啊，他们一起郊游玩乐，谈诗论文，真是无忧无虑。可是啊，就在唐伯虎24岁这年，他父亲去世了，唐家一下子就没有了支柱人物啊，这对唐伯虎的打击是巨大的。而且在唐父去世2年之内，唐伯虎的母亲、妻子、儿子、妹妹相继去世。哎呦，您想想这人得什么样啊。所以唐伯虎的生活是越来越困难，这心情也荡到了谷底。多亏他的好友祝允明啊，是日日规劝，唐伯虎终于是重拾信心，又开始潜心读书。27岁那年，唐伯虎参加了录科考试，本来以他的才华不仅会录取，而且一定名列前茅，但是啊，还有一个意外事件让他差点名落孙山啊。总之是有惊无险吧，咱们就不多说了。次年参加应天府的乡试，唐伯虎得了第一名，这就是解元呐。哎，这也是为什么后世人很多时候把唐伯虎又作唐解元之说。可是啊，命运总是捉弄人啊，唐伯虎得中解元之后，第二年参加京城的会试啊，在这个途中他结识了一位江阴巨富，就是徐经。徐经跟徐霞客有关了吧？没错，此人是徐霞客的曾祖父。哎，就这么连上了。可这徐经啊，他不老实，他在暗中贿赂了主考官的家童，是事先得到了试题，因此他这卷子答得特别好。但是当时的主考官程敏正啊，这题出的太难了，特别冷僻，所以呢，所有的试子答得都不好，只有这个徐经和唐伯虎答得好。人唐伯虎是真有才华呀，这徐经是提前透了题了。但是有人向皇上打报告了，说这次考试有假，凭什么就他俩答得好？皇帝震怒了，把唐伯虎、徐经、程敏正一起押入大牢。严刑拷打之下，徐经承认了，确实是贿赂偷题。于是皇帝将这个程敏正罢了官，把徐经、唐伯虎取消名次。哎，当然了，这个唐伯虎是不知情吧？就贬到浙江当了一个小官。你说这倒霉不倒霉？唐伯虎是非常愤懑，他辞官回家，发誓此生再不出仕。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会试泄题案。辞官回家之后啊，唐伯虎的人生就越发的悲苦。 弟弟唐申分家了，续娶的妻子离开他了，跟这文征明也闹翻了，简直成了孤家寡人了。唐伯虎生活拮据，只能靠卖字卖画为生。后来呢，在苏州看上了一处别人废弃的房子，一看这地儿不错，特别僻静，所以唐伯虎呢，想买下来，又没钱，以自己的藏书作为抵押，借钱把这房子买下来了。这就是桃花庵。别看房子不怎么样，唐伯虎就是在这里写下了这首千古流传的《桃花庵歌》。 桃花 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到了电影中，周星驰用自己独特的无厘头方式诠释了这首诗。不过要说电影里特别经典的一个形象啊，得说祝枝山啊。历史上呢，他与唐寅、文征明、徐祯卿并称为吴中四才子。在电影里呢，他是好赌钱，欠一屁股债，来找唐伯虎借钱。 少爷，一碟酱油够不够？ 慢慢来， 现在外头来了好多人来求画，真的不理他们了。 少爷今天没心情画画，拿几袋垃圾给他们去。 是，祝公子。 哎，啊，堂兄， 哎，祝兄， 堂兄救命啊！ 哎呀呀呀呀呀！看来祝兄一定又是在赌场输的清洁溜溜了 啊！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堂兄啊！ 江南四大才子之中，就以祝兄为人最为洒脱，众人皆知。所谓风水鸡蛋可采取人安乐，此乃祝兄你的座右铭，不是吗？ 过奖过奖，但是比起堂兄的风流不拘，小弟也只有望尘莫及吧。 只不过祝兄你隔几天就输他几百两，输光了又跑来叫救命，老这样搞也不是办法吧。 哎，有见地，小弟就是有见于此，这次破釜沉舟，一下子把一辈子能输的全都输了，整整30万两、希望堂兄替我画30幅画，让我还债救命啊。 哦，了解了解。阿水你出去先。 是少爷。 王八蛋，你把这当善堂啊，想要30幅画免谈。 不要这样子嘛，都是我不好，我不好，我现在磕头认错，你不念在我借鱼不谈给你过瘾的份上，你也想想这几年我帮你卖画漏了不少钱呢。现在外面那几个当然兄弟说三炷香之后拿不到30幅画就要把我大卸八块了，你快帮帮我。 3炷香，好，我就再帮你一次，来人，文房四宝伺候。 其实明史当中也的确有祝枝山好酒色六博的说法。六博这是古代的一种棋类游戏，在民间流传已久，带着一点赌博的性质啊。这祝枝山呢，因为信奉财去人安乐的术士哲学，所以呢是晚易困，每处追呼所捕者相随于后啊，就是追债的老跟他后边跑。不过这个祝枝山呢还真是挺奇怪的， 此人莫名其妙的沾沾自喜啊。历史上说允明亦自喜，都不太理解这喜个什么劲儿呢？追战的都满街追他了，哈哈，为什么高兴呢？无论在今天还是在明代，这祝枝山都是一个有个性有才华的大奇葩啊。关于他和唐伯虎文征明还有很多有趣的故事，今天的广播小剧场为您奉上蹭酒对诗。 一盘花生米。 衡山兄，近日听闻一首小诗，还请您来品鉴一番。 哦，好啊，你且送来。 石湖烟水望中迷，湖上花深鸟乱啼，芳草自生茶墨岭，画桥东住月来西。 问这，哎，这不是我写的石湖吗？ 哈哈哈哈，正是啊，你的这首诗啊已经名满天下了。 哦，就为这你请我吃酒啊？哈哈，那好，我以后啊得多写点了。 哎，也不尽然啊，刚才我出门时啊看见祝枝山了，他问我做什么去，我这灵机一动说有诗文找你请教，我见他一星阑珊，估计就在我身后不远。哎，祝枝山这个人嘛你懂的啊，咱们今天如此这般啊。 嗯嗯，好，哎，真有你的啊。 哎，我说唐爷，你这家伙居然骗我。哎，你不是说找衡山请教诗文吗？原来跑这儿喝酒来了。 哎，你是怪我喝酒没叫你吧？ 哪儿能呢。就这么回事儿。你也太不像话了。你 三号件清蒸鱼烧酒一壶， 留神烫了您呢。给客官，你慢用。 放这儿放这儿啊。哎，今儿这酒不能白喝呀，咱们得见景生情，赋诗一首，谁要是说不上来，说得不好，可不能喝啊。 嗨，你说这乱哄哄的酒楼有什么见景生情的呀？喝酒就喝酒呗，喝完了咱再到天地之间山水之上再做事去 啊。那不成，规矩定下了就得这么办，酒楼怎么就不能见景生情了？听我的，菜肴香，老酒醇，不患自来是此君，不怕别人来闲物，撞来席上自盈盈。 这个，嘿，要这么说呀，我这首诗也有了。华灯明，喜盈盈，不患自来是此君，吃人嘴脸生来厌，空腹贪图乱钻营。 嘿，你们这是讽刺我爱吃白食是不是？我还跟你说，今天这顿酒啊，我 你请了 休想。我也来赋诗一首，来得巧正逢时，劝君莫怪盘中食，此公满腹锦绣才，不让吃喝哪来食啊。啊， 床前明月光。 这是穿越历史的声音，词以抒情，歌以咏志，这是历透千年的经典，卷展时光，辉映文明。北京。